凄怨，看着你我受怀满脸，泪水有如洒在面前，我的心怎忍说离别，凝望你轻快走远，已别去逝去飞 不能忘。

听王若琳的时候，你最好独自一人，在一间不太大的房间里，关上灯，再来点热咖啡或者是一小杯葡萄酒。黑暗能够让你更加品味出它深陷的韵味，而咖啡或者是葡萄酒则更加能够让你在微醺的软浓浓的感觉里得到全身心的享受。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继续来听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 有人纷争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不上不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失望的时候你让我心动。有人纷争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不上不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停电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 明天我要嫁给你，这是周华健的原创歌曲，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当时周华健也算是遇到了一个困境，他的情歌怎么写都写不过李宗盛，怎么写也写不过罗大佑，所以周华健想到出奇制胜，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你一唱出来就知道他不是周华健，所以周华健才想到这个嫁字，只有嫁才知道一定是女孩子说的。于是周华健开始试着揣摩女孩子的心思，想想在什么情况下男生求婚成功的几率比较好，所以呢辗转就出现了《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曲。接着来听李慧珍，寻找李慧珍。

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 我最亲爱的，来自张惠妹。这首歌曲被收录在她2011年发行的《你在看我吗》这张专辑当中。整张专辑都是围绕音乐本身在说话的。有人说张惠妹没有了张雨生就过气了，堕落了，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一个歌手的生死完全被一个制作人所操纵的话，那么这个歌手就是失败的。张惠妹确实没了有张雨生在背后给她撑腰的那种舍我其谁的天后架势，可天后的名号也不是单吼出来的。别的不说，凭她能够一路唱到现在的本事就值得我们佩服了。继续来听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爱淹没了你，你才抓住了我。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痛痛哭了你，你泪湿了我。你被谁伤？

怎样都用不完多几秒。 开始这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早上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哈，是一首非常非常少女心爆棚，感觉空气当中都是充满了粉红色气泡泡的制造浪漫。这首歌是1997年的时候由郑中基和陈慧琳来共同演唱的，收录在《体会》这一张专辑当中。制造浪漫，同时也应该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之外呢，偶尔还要学会制造浪漫，给二人世界的生活增加一点点的情调，给爱情注入一点点的激情。当然了，可能不会制造浪漫的人也大有所在。好了，这一时间和你去吹风，继续为你送上好音乐，听到的是来自顺子《忘不了》。

我们出发吧。 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即将于3月28号、29号驾临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一起来领略纯正美式 SUV 的风采吧！订车更享万元好礼，详询0106137777。 车主朋友注意了，置换二手车就来利新行北京花香桥店，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5798666。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好时候，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早上好。这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卡伦·卡朋特的《Top of the World》，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中文译名呢叫做《世界之巅》。这首歌由卡伦·卡朋特演唱，曾经登上过全美流行音乐榜的榜首位置。卡伦·卡朋特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卡朋特呢，组成了当时世界闻名的木匠乐队。两个人呢，自幼就拥有着良好的音乐环境。1969年，他们带着自己录的音乐走遍了洛杉矶，终于在 A&M 唱片公司迎来了自己的成功曙光。1969年10月5号，首张专辑《Close to You》发行，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呢，在瞬间就荣登了排行榜的榜首位置。从此，卡朋特兄妹的演唱事业也蒸蒸日上，不断有佳时稳坐。但是好景不长，卡伦因慢性厌食和神经过敏，于1983年2月4号去世了，而去世的时候只有32岁。木匠乐队也到此终结了。但他那清新健康的旋律，以及略带忧郁的中音，亲切自然的演唱，却让人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忘怀。 继续为你挑到的歌曲来自潘越云《小梦蝴蝶》。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去吹风，我是江帆。刚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翊君，别说再见。说到别说再见呢，其实之前有一部电视剧也叫这样的一个名字，这部电视剧好老了，是1997年的时候，它的主演呢是廖京生，老戏骨了。 我们说到廖京生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如果你看到他的戏的话，你一定会想，哦，原来就是他呀，因为他可以说是承包了一个正面的爸爸级的那种人物的电视剧的所有角色了。继续听到哥哥张国荣那一记耳光。 怨甜蜜共享，莫清算旧账，不用才难堪，求我原谅。我还是记得那一巴掌，他为实令我心伤。为何动火怨不记旧账，本是信真我好冤枉。我还是记得那一巴掌，他打在我的脸上。劈啪一声连珠火辣辣，烧得心中情火更旺。我盼永远留下那手掌印，日后亦能让你欣赏。热情留在心未敢太放，可问良心无非非想。我还是爱惜那一巴掌，他表示你的立场。我盼永远留下那手掌印，日后亦能让你欣赏。热情留在心未敢太放， 心中盼望 问良心无非非想。 恕我枉做， 还是爱惜那一巴掌，他表示你的立场。 年轻的不甘

但是想给自己留一个纪念，所以就制作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无论是封面、MV 还是歌词本身呢，都做得非常的唯美，并且请来了赫赫有名的音乐人李安修和陈耀川为自己写歌，而老搭档刘德华还分文不收地为他义务担任了主打歌曲《相约到永久》的主唱。和你去吹风，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江帆，在上班的路上希望用好音乐来陪伴着你。最后给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Sweetie 樱花草。 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就当一个滋味，那边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 是北京时间九点整。